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电话方式来进行报名。我们的时间呢是在9月8号的上午8点半啊左右出发，集合的地点呢是在南三环角门西地铁的一个 D 口，就是 ABCD 的 D 口啊，我们在这个地方集合。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座机啊，也就是85013710来进行报名，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进行报名。您报名的时候留下您的电话，留下您的姓名，还有包括比如说写到我要参加9月8号的这个看房团等等哈，大家就可以发过来就可以了。好的，那我们下面呢我们来说说今儿的话题啊。说到2018年的这大半年吧，哪些政策对于购房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也在这儿算是小总结一下。 梳理一下这个政策，可以说这个2018年全国的这个楼市的调控政策也是比较多嘛，就是大家都说平均每天没几天就会有一个政策出台。我们具体到这个北京区域的这个政策呢，其实还是也蛮多的。首先是从这个时间节点来看，集中在3月到6月之间这几个月频繁出台了很多政策。我们梳理了一下跟广大听众朋友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些几个政策。比如说3月27号咱们出台了这个简化房屋交易流程的这个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这个是在5月份有一个正式的这个推广。我们先来说一下一共有几个，然后稍后再那个分别展开来说啊。紧接着这个在4月25号的时候出台了这个经济无房家庭可以在租住地入学的这个新政策，这个应该说是非常利好于这个无房经济无房的家庭，他们的这个子女的上学得到了一个保证。到5月份出台了四个政策，分别是这个关于加强国有土地住宅拆分管理，还有这个92亿元负债投向副中心棚务区改造，这是关于通州的。另外包括这个集体建设用地、这个租赁住房首批融资方案，还有这个直管公房的管理意见，这个其实是涉及到这个具体的几个四个方面，然后到时候一会儿我们来展开。到了6月份呢，6月13号出了两个政策，分别是这个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白皮书，这个应该是住建委发布的，也是在当时也引发了一些比较大的反响。可以说是一种精准调控和监督监管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落实表现。它对于我们购房者主要的意义在于这个首套刚需还有这个改善需求，应该说是得到了有效的保障。然后相反的这个投机性的这个炒房得到了这个有效的遏制，应该说是我们北京楼市调控的一个反映它的一个特点。同时呢还有这个直管公房的一个管理意见，就是严禁公房违规转租转借，所以说这个最近这大半年基本上就是以这四个时间节点然后分别出台的这八个政策，是和我们购房者息息相关的，然后一会儿我们来分别来说一下。 好的，其实说到这些政策哈，可能呢大家这个买房购房啊，其实是有一定的这种指导性的一些作用的。 没错 哈。咱们先来说第一个吧，就是关于这个互联网和不动产登记的这样一个改革。那这个改革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买房人来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 这个互联网的这个不动产登记的这个改革，其实是我们早先就有这个推行，然后现在是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又细化了一下，可以说是深化了这个放管服的这个改革的进度，也可以说是从这个互联网加为切入点，有一个算是一个改革的试点。然后首先是在丰台区有一个试行，然后在5月份的时候在北京全市得到推广。这个对于我们购房者的好处呢，就是比以前的这个购房的这个手续这个流程要简化很多。大家基本上可以都在网上就是一站式的这个办理，然后不用再去跑那么多个部门，然后房产过户的话就只需要去一次就可以了，就是最多跑一次，所以说不像以前可能就要跑很多个部门，然后盖很多章什么的，这个都是你需要的这个资料它会统一在这个这个住建委的网上，然后他会告诉你，然后你在网上预约一个时间，集中就给办理了，而且是这个相当于把之前所有部门很多部门的这个业务然后串成一条线，然后在一个时间节点就可以把它办完，这个 应该是提高了效率，而且也是简化了这个流程， 省时省力呗。 对，没错。 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可能很多京籍的朋友哈、啊 嗯， 比较喜欢的， 没错， 对吧，就是在无房户嘛，在这个租住地可以入学的一个事情。 嗯嗯、这个事情其实影响还是蛮大的，就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都是孩子，今年六岁，就刚好今年 要上学嘛， 刚刚对、嗯，就是9月1号前两天。前天吧，这个开学刚刚这个上入学一年级，然后他们正好就感到了这个政策的这个利好，因为是这个4月25号出台的嘛，经济无房家庭可以在租住地入学，那么这个今年符合入学条件的这个这些学生们，这些孩子们就是可以正好享受到了这个425新政的这个利好的一个优惠，应该说我应该是有不少这样的人群吧，就我身边就有好几个，刚好是从幼儿园，然后今年是大班毕业，然后 到了 这个小学， 是吧？ 当然以前的话，他根本就是不可能，在租房的这个所在地来入学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北京的这个学生的这个生源也是很，尤其是好学校生源还是比较紧张的。 是， 出了这个政策之后，确实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利好。 嗯，哎，不过好像京籍的朋友一般都会有户口嘛，对吧？这个户口的他、不应该都是在一个房子里面吗？ 哦，对，他是这样，就是但是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我的户口是石景山的， 嗯， 但是呢，我想、就是、 我可能我在朝阳上班上学， 对对对， 是不是、啊、 我父母在这个朝阳上班，然后我可能父母就为了上班方便， 嗯， 就在朝阳租的房子，那我也希望我的子女在我单位附近上学，这样的话接送也比较方便一些。 这倒是， 嗯，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好事儿吧、 对， 嗯， 包括这个，其实包括有一些家长可能也会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上更好的一些学校，可能会在一些好学校附近租房，这个也有这种可能性， 嗯， 也是存在的。通过这个的话，经济无房户就是满足了这个租住区入学的这个条件，可以让更多的孩子受益。 嗯，哎，那不过有一个小问题哈，我们咱这也探讨一下，也问一下。之前也有朋友来问啊，就是比如说像这个租住地上学这事儿，比如说啊，我租了一个房子，对吧？我在这个房子里边呢，这个已经生活了，算是两三年三四年不少年头了啊、但是呢可能人家原房主啊，人家本身比如说他的孩子可能也要上学， 嗯， 可能也正好到了这个时候了，虽然可能之前没在这住吧，对吧，当然他可能也要上学，但是需要用这个户口，毕竟人家户口在这儿，那这个时候那冲不冲突呢？比如说我租到这个房子和之前这个房子的这个业主他要上学，那这个会不会有冲突？ 哦，这个会有冲突，这个一个这个地址是是 只能有一个，是不是 一个只能有一个，比如说但是如果那个房主的孩子已经小学毕业了，那 OK， 这个可能就不是，就是说他会你能继续沿用他、就是、 那如果比如说 同时情况下是不可以， 不可以哈。那但如果比如说可能我们在他可能会差个那么两年，可能没有到六年、比如因为我知道有的特别重点的小学，他可能会有一个6年的这么一个要求，就比如说我这一届走了、是吧，下一届我才能进来。但是如果 通常的话、如果是我了解到，就是至少是区重点的学校的话、都是会要求6年的，然后具体的在下边的话可能各学校有自己。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您租住的这个地方可能人家的孩子两三年之后要上学，那可能你现在可能人家是不同意你用这个名额。 对，没错，这个也是在租房之前要跟房主去具体的这个 协商 并且问清楚这里边，然后最好是要把这个写到这个合同 里面去， 也是对双方一个保证。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不是说这个有了这个政策之后您就一定说能上了这个学哈、而一个还得跟人，而且您也不能不提这事儿，对吧、因为这个东西最好您得跟房主说，不能说您租了您的房子完了到时候您把人家名额给占了，这个肯定也不行。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他是孩子今年六岁，今年上学，然后他是大概两年前租的这个 房子， 然后他当时也是问了房主了、然后那个房主的孩子吧也是今年六岁、上学，但是他确实工作做的比较细嘛，之前我们也沟通过，这个孩子虽然房主孩子虽然也是上学，但是房主家有两套房子，然后他也、房主也并不打算让孩子在这套就是他租出去的这套房子的区域来入学，就是因为房主住在另外一套房子嘛，然后他觉得在那个地方入学然后也最近更方便更好、然后所以说尽管是他们年龄是一致的，但是由于这个名额是还是可以空出来的，所以我那个朋友的孩子就在上周吧就刚刚办理完这个入学的手续， 那还是挺好的。对，所以我觉得提前一个是要跟业主沟通， 对 吧？另外一个你要咨询人家让不让你用这个名额。 没错，这个都是协商 最好是写进合同里边，这个对双方都有保证。 好的，那我们刚才说的是关于这个经济的无房户的朋友可以租住入学的一个事情啊，当然里面肯定有很多的细节，刚才我们也是简单的跟大家分析了一下哈。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样一些房产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哈。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另外想报名参加9月8号我们的这个看房的一个活动的话呢，你也可以通过公众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85013710啊来进行沟通。那下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直管公房的事儿啊，直管公房违规转租转借将被收回啊，这也是一个新的规定啊。 其实这个直管公房这个转租转借这个被收回，其实也相当于是有一个专房专用的，体现一个专房专用的一个精神嘛，就是说因为确实是现在大家这个公房这一块儿有存在一些历史的这个所谓的遗留问题啊，这些有一些当时住公房的人可能现在已经买了房子，然后这个公房他可能就会这个想要转租啊或者转借出去，这个其实是通过这个规定也是加强管理之后是不允许的，也是明确提出来这个要求，所以说也奉劝现在住在这个直管公房里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就不要动一些这个心思，说我要看看出租，然后赚取一些利益，因为本身这个公房就是为了当时满足你的这个居住的这个条件，所以说这个肯定也是不允许的，这个如果一旦被发现，确实是直接会被收回，而且之前最近也有被收回的这个案例，所以也不要抱着侥幸心理。 好的，然后大家呢，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再来说，关于这个政策，这半年有什么需要我们去好好总结一下的吗？ 其实最近这半年呢，北京也是一直坚持这个所谓房住不炒的一个定位吧。这个调控力度是始终没有减小。对于这个市场的监管也是在逐渐的这个强化。比较明显的几个方面呢，就是首先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个有效供给，因为大家都说这个现在这个房产市场，由这个供需双方嘛，这个供需双方来决定供求关系，所以说这个以前大家都说这个我们这个供给少，那可能这个需求量不变的情况下，或者需求量增加的情况下，那么市场上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库存数量房源数量比较少，尤其是新房的库存，所以会导致这个比较紧俏，然后会引发这个价格的上涨。那么从这个2017年政策升级加码之后呢，北京楼市调控已经进入到这个不断完善的一个新的阶段。从这个18年上半年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无论是这个供应方面，还是这个金融监管，包括这个违规资金进入楼市这几块，它都是会相对来说从严这个去治理，所以说也反映出北京目前的一个情况。我们从北京的价格变动也可以看出来，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在北上广深这四大一线城市当中，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在从去年开始，尤其今年上半年，在价格方面是波动性是最小的，不像说是这个深圳和广州就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波动，就是会上上下下比较厉害一些。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反映出我们市场的一个健康稳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态势。 没错。然后呢，如果我觉得这半年的话，其实这个政策啊，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像之前这个317这么的浮动的这 种。没错，都是那种 比较平稳 的那种 对 小的细化的一些小的政策，具体的一些问题然后提出来之后，然后具体再解决，查漏补缺。 所以我觉得像这些政策呢，不会太影响大家去买房卖房的这样一个程序。所以呢，而且我知道最近大家的这个关注度，包括可能像它的需求还是很多的。然后二手房呢也有这种抬头的这种趋势，但只不过呢我们还是比较的平稳啊，比较平稳，大家也不要说害怕说这个过两天是不是又涨起来了，或者说过两天是不是又跌下去了，这个没有这样一个特别明显的这样一个东西啊。 对，其实刚才说到二手房，其实在北京的这个二手房市场当中，很明显的这个去年317出来之后呢，北京市的二手房从2017年的五月份开始，成交量就在呈现一个明显的一个下滑。也就是说，我们最近一年的这个最高峰值是在2017年的四月份，就是317刚出的那个月。这个月的这个网签量是达到了15000套左右二手房，应该说是一个较高的一个水准了。因为我们以前平均是差不多1万套左右，然后到 我观察到到今年的这个上半年结束的时候，这个数据又恢复到14500套，就接近15000套，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二手房的这个交易量成交量的这个水准已经达到了这个317新政刚刚出台的时候这个水准，说明之前一部分这个泡沫已经被挤出去了，然后这个观望的人群可能又重新回到这个二手房市场中，然后进行选择来购买。对，但是值得关注的就是，尽管我们的这个成交量有所回升，大家说到一个稳定程度，很多人就担心这个成交量上来之后会不会价格又引发一个上涨呢？但是并没有，这个我们成交量看了一下，二手房今年北京的这个二手房的这个均价啊，环比这个去年的话是下跌了0.3%，可以说是比较平稳，就是有一个象征意义式的一个下跌，也是比较反映出这个市场的一个稳定性，我觉得还是前后比较一致的。 嗯，好的，我们来回答一个听众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位携手一生的朋友问到说，我想卖掉回龙观的大三居，大概是140平米，买完51，想买一个南二环或者是西三环2000年以后带电梯的二手房啊，两居，说觉得怎么样？说有没有这个些区域啊可以推荐一下什么的？ 哦，他是改善呗，属于这个三居换两居，他 我觉得这不叫改善吧，反正可能为了需求吧。 他对，应该是刚也算是刚需，因为 要不然我140的大三居 面积变小了，但是他的这个 地方 位置变好了， 对 对 地段变好了。 我估计可能还是需求，不是老人就是孩子嘛，是吧？ 嗯，那西边和南边的话，现在推荐的话，只能推荐二手房。 就是人家就想买 二手房， 啊就是手房 啊、 对。 这个2000以后二手房在西边的话现在还是挺多的，要是如果是在西二环的话，价格可能是会在 南二环 和西三环sorry 南二环和西三环的价格其实是差不太多的，应该都是在8万多一点，差不多8-9万吧，这个老小区，2000年的小区可能会稍微再贵一点，但是不会超过10万的。按照他这个情况，减去60平方米的一个，因为两居室嘛，差不多就算它80-90平吧，它是140平，减去五六十平方米的这个面积的一个差距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还可以换到的。 区域呢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区域可以？ 南二环的话，我之前去南边看房的时候也看了一些区域，比如说像这个南四块玉那边，也有很多二手房。然后这个 在哪儿啊？什么叫南四块玉是哪儿？ 啊，就在南二环边上 啊？是吗？ 对对对， 有这样的一个名字是吗？ 啊、然后那个，如果是西三环的话，比如说像这个，海淀，我觉得像学院路那一带， 学院路应该往北了吧？ 对，学院路 西三环呢，就应该是在，五棵松是四环。 对，五棵松再往 就是 往东， 中央电视台那附近吧。 对对，中央电视台那附近。 啊，对，应该是那附近。但是我觉得啊，就不管您买什么房子，一定要看旁边有地铁，就是交通要好。对吧？ 对， 就地铁边上的盘，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我记得在上周的时候，我发过一篇文章，就是说这个我们北京的这个各条地铁线的这个价格的一个情况。就是在这个一号，因为刚才说如果是西三环的话，那基本上在一号地铁线的这个沿线，往西一带都是可以有这样的这个房源存在的。然后价格的话，其实当时我看了一下，也不是说。也不是那么高，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在600万左右，也是600万到800万之间是可以买到的。比如说像地铁一号线的话，我刚才查了一下，这个均价是在89000块钱左右。这个就是刚才这位读者所需要的这个区域，比如说像什么万寿路这一带啊，就说， 万寿路就在四环了吧？ 万寿路在四环，以万寿路为节点往东。往东再走一点， 那姑娘还得再往里一点， 对，再往里一点，对。 反正啊，我觉得您最好找着这个地铁边上走啊，这样的话，一个是您自己出行方便，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它未来的以后，比如您在卖的时候，相对来说也好卖一点，对吧？ 对，因为我觉得像这位朋友，他属于这种典型的这种换房，虽然不是改善型换房，是属于 需求 型的 换房 对， 对。 但是可能未来你现阶段是需求这个，但是可能再过10年20年，有了这个养老的需求之后，可能对于这个住宅的这个要求可能又不一样，可能兴许他还会再往外换，都有可能。 对，这倒是。然后南二环呢位置也不错，然后那边我觉得可能有的没有到那么贵，可能我觉得有的7万多应该差不多有的能拿到，反正大家得找找，好好找一找。 对对对， 嗯，您可以这个到一些这个中介，它不是有很多的一些 APP 啊什么的，二手房上面都还很清楚。 嗯， 对，也可以找一找看一看。您这样，我觉得您就这个两个片区吧有点大。就是您最好根据您自己的一些上班啊，或者说您的老人啊，或者在哪儿啊方便呀、啊，就是您大概画点片儿，是吧？ 对，这个范围有点确实太大了，这个不太具体，应该说。 然后另外您的预算是多少，对吧？就是我大概能承受的最高是说我这140万这个140平的房子换完了这个总价，我就换一个这么大的房子，这个总价的房子，还是说我可以增加一点，还是怎样？就是您预算是多少，对吧？ 对， 然后另外一个呢，把您这个西三环，比如大概我想要哪一片，南二环我是不是就想要这个菜火营那片，或者等等啊？ 对对对， 就是您先大概自己找一个您自己喜欢的地方，然后我们再给您好好推荐。 嗯， 要不然的话有点空。 对对 对, 对吧？啊，好，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哈。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大半年啊整个北京楼市的一些情况。那一会儿我们的下半年呢下半段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像土地方面的成绩怎么样，对吧？ 嗯， 然后我们也会说一说这个关于这个土地成交啊，新房成交啊，还有包括比如说二手房啊，这个涨幅下半年到底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我们等等都会跟大家再来聊一聊，包括大家可能会的一些问题吧。啊，记好了我们的联络方式，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另外一个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在9月8号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看房团的活动，大概是40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房子。另外当天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根据户型，比如教大家怎么去设计啊等等。我们现在9月8号上午8点半出发，集合地点的是南三环角门西地铁的D口集合。那大家会找到我们的一个条幅，楼市好声音的一个条幅。然后呢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个是85013710，另外一个我们的公众号留下您的电话姓名，包括想报名参加看房团这样几个字啊，发过来就可以了。好的，那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教大家怎么去设计啊，设计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活动时间呢是9月8号的上午8:30，我们出发，集合地点是在南三环角门西地铁啊，在那个 D 口四 D 啊 D 口集合。出来之后，您能看到我们的一个大巴的一个条幅啊，楼市好声音的这样一个条幅，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报名的两种方式，一种呢是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公众号的报名，留下您的电话姓名和写上比看房团啊等等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了啊，这个我们最近这个报名的朋友比较多，九十月份了嘛，对吧，到了这个装修季 、 对，装修旺季了，所以呢如果您还有在九十月份要装修的朋友，一定要尽早报名，因为现在排队的已经很多了。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公益的活动嘛， 对， 需要提前一个月啊，您要告诉我们，因为这样的话把您这个设计的时间打出来，因为设计稿来来回回的其实还挺费时间的， 没错，其实这个装修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活儿，所以说现在大家的装修的需求这么旺盛，所以您就得先下手为强， 对，提早报名啊，提早报名，然后设计反反复复的得定稿啊等等，包括我们的专家还得到上面去给您看啊，有什么样的一些意见啊等等啊，所以还需要时间比较长，您记好提早报名，同样也是85013710，或者是我们的公众号留下您的电话姓名和写上您大概的房子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啊等等就可以了。好的，那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到8月30号，九月呢，北京一共是有15个项目开盘，其中呢包括12个纯新盘，另外呢一批在售的热盘呢也会继续出货啊。新上市的房源面积这个段啊，主要是集中在90到140的3到4居啊，这样会兼顾刚需和改善。 可以说这个北京楼市比较难得的迎来了一个新盘的一个集中推出的一个时间点。我们所谓传统的这个金九银十虽然已经不像以往的那么火热，但是今年的九月份可以看出从推盘的数量来说还是比较多的，15个项目入市的话，新盘入市的话在今年来讲应该是单盘数量最多的一个月。因为我印象当中在上半年北京市经常会出现每个月的上市楼盘的数量都不超过2位数，都是停留在个位数，所以说现在这个项目还是比较多，12个纯新盘也是给大家有一个很好的选择。另外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一批房源的这个性质以及它的面积，性质方面以这个先进房为主，所以价格方面也是会相对比较亲民一些。面积方面的90到140平的3到4居，应该说是兼具了这个刚需和改善，对于这个目前以刚需改善为主的这个购房的人群需求来说，也是一个得到很大的补充。 嗯，没错，我们大家可以好好的去看一下吧，因为毕竟之前新盘比较少， 没错， 对吧？如果 有机会，这是 对，如果比较喜欢新盘的朋友们，不妨在这个月的时候可以好好的去看一下啊。另外一条信息呢，说为了净化网络环境，压缩黑中介通过互联网不当牟利的空间，8月9号呢是住建委联合市工商局、市网信办、市通信管理局集中的去约谈15家主流网站，要求上述互联网平台呢是在2018年的9月1号之前，对照互联网平台发布房源信息的，要求自查整改，下架不符合要求的房源信息。 这个网络整改这块在8月份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新闻。现在我们看到这个9月1号是最后的大限时间，可以看到各个网站对于这个违规房源的一个清理还是比较见成效的。 没错， 从这个数量来看，92万条确实是很多的一个数量，而且在此前这个黑中介发布的很多虚假房源当中，也给这个我们的购房者这个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困扰，甚至是这个利益的损害。所以我觉得这一步在网上的一个源头的一个切断，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 嗯，来关注第三条信息。1958年呢，密云水库呢是筹建之初的时候呢，根据设计，当时呢是一共有57个村庄从规划范围迁出，木家峪镇新农村便是水库迁出移民新组成的一个村，刘林池村也接受了部分的移民。那如今呢，两个村呢被列入了新刘地区棚改项目，拆建的工作也是正在进行，预计今年的10月份预签约，2021年呢是建成。建成之后的新小区呢，将成为密云区建设标准最高的小区。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棚改项目的这个推进，在北京的这个 各个所谓郊区稍微偏远一些郊区的地方也是有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推进。这个密云的这个棚改的工作应该说是进展的一直都是比较快的，我觉得这个今年十月份预签约的话，其实对于这些村民也是未来生活的一个希望和保证吧。到了2021年建成，也我们也看到这个是会成为密云的一个标准最高的小区，也是会成为一个示范的一个工程。这个、对于这个所在小区的这个业主和居民也是一个非常受益的事情。 嗯。好的，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八月份呢，全国省市县乡四级新税务机构呢，迎来挂牌成立后的首个纳税申报期。时隔24年之后，原国地税从分设到合并，改革总体推进的情况怎么样？那新税务的机构怎样优化服务，来改善纳税人的办税体验？国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力，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一些问题啊？我们这个很多记者呢，也是走访了很多的省份。比如像江西、广西啊，等进行了一个实地检查。 嗯，其实这个国地税的改革也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话题。从这个今年开始，也是有一个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在这个24年之后，这个又进行了一个合并。这个改革的情况，应该是涉及到我们每一个这个纳税人的一个切身的一个利益吧。所以我觉得到具体到房产这一块，现在大家都比较热议的这个房产方面的各种这个税收啊，包括一些意见啊，那个建议什么的，觉得这个可以进一步进行观察。尤其到了这个2019年，我觉得会有一些更新的动态，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对于这个还没有买房的人和已经持有房产，就是说两套或者多套以上房产人，也是非常关注这件事情。 嗯，好，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近日呢，广州市呢发布了一系列的有利于老人在广州养老生活的一个政策，其中一条呢就是推进出台广州市政策性广州市政策性入户管理办法，对符合投靠子女入户条件的老年人，准予其迁入本市户居民户口。依照规定吧，受理审核老年人投靠子女入户的申请，开辟优先办理等便利通道。这项政策呢，对部分家庭需要名额来购买多套刚需住房，也是提供了一个办法。 嗯，其实这个广州的这个举措也是比较符合这个相对比较人性化的一个举措吧。这个随迁父母入户，这个对于很多人的这个子女要给父母养老，这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刚需。然后后续的迁入之后，涉及到这个房子的问题，也通过这个政策来得到一个名额的一个落实。因为以前如果是不能迁入的话，那因为限购的原因，那他只能有一套房子。那么我们可想而知，就是三代人住在一套房子里边，那可能就会有一些实际的一些居住的不便吧。可能因为现在可能都跟老人分开住，但是经常会见到有一些人是跟老人在一个小区住，甚至是在一个楼层住。这个虽然是没在一起，但是距离很近，然后又分化了各自的一个生活空间。所以我觉得广州的这个此举也是在解决养老的同时，也解决了这个刚需的这个需求。 嗯，没错。所以说哈，就是跟老人或包括跟孩子啊住在一起，其实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的一些需求啊。包括刚才那位问，就是南二环那位朋友， 对对对， 他刚才后来也发了一条，其实就是为了就近的去照顾老人和孙子嘛， 对 啊， 对 都是这样的一个需求啊。我们刚才呢，这个有位任先生还挺好的，这个也是给刚才那位朋友出了个主意啊。他说南二环这个左岸浦园的房子大概是就7万多啊，对面的这个一元的这个大概是8万多啊。院里呢就有小学，我看也挺好的，您可以上这个各种地方去查一下哈。也谢谢您，谢谢您任先生啊，给我们刚才洗手医生那位朋友提供了一个方向吧。当然我觉得那位朋友呢，可能就得自己先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个范围，别太大，不然您自己都不好找， 对 吧？对， 然后也别太着急，看房的话至少我觉得怎么也得我的经验是，如果你换二手房的话，打着3个月以上到半年的这个期间去看房，就还是要多走一走，多转一转，然后有一个对比。 好的，那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土地这方面哈，等于说这其实也能涉及到我们以后的这个新房嘛。 没错，这个土地市场一直是 表面上看土地市场是跟开发商的关联比较大一些，就是说业内比较关注土地，实际上来讲现在越来越多的购房者也越来越懂得这其中的道理，这个土地的这个走势也可以关乎到下一年的这个新房的这个推盘量，从而影响到这个新房市场。我们来看2018年上半年呢，北京成交地块平均溢价率只有 14%， 那可以看出这个北京的这个土地的从价格方面来讲是在有一个明显的降温的。土地流拍数达到了这个七宗，这个是以往不曾发生的，也就是说我们平均每个月都至少有一宗土地是会流拍的，这个在北京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开发商去争夺哄抢的一个城市，真的是很难能，就是难罕见的一个情况嘛。我觉得这个也反映出这个房企对于土地市场的一个，在目前市场情况下的一个比较冷静的一个拿地的态度，已经不是像以往那种比较狂热的态度了。所以说，他会理性的计算自己的这个利润率还有得失，通过这个来判断自己是不是要拿这块地。从这个经营性用地来看呢，2018年上半年呢，北京的这个经营性用地供应一共是 184.4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69.7%， 那也可以看到就是相当于下降了近七成，这个比例还是非常大的。成交这一块呢，就是供应的比例非常大，说明我们这个下降非常大，说明我们在供应层面上是有意的有一个减少，起到一个调节市场的一个作用，因为去年供应的比较多嘛。成交方面也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有 373.8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了 24.2%， 也就是说下降了两成多一些，成交金额也是同比下降了 24.2%， 这个净尤其是六月份居然没有一块这个经营用地的这个供应的情况，这个在北京以往的这个土地市场上比较少见。另外从这个住宅用地方面呢，这个18年北京住宅用地一共供应了 106.6 万平方米，成交了 290.1 万平方米。这个溢价率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楼面价应该说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平稳的状态，没有所谓的这个大幅的上涨，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未来新房市场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也是一个利对购房者来说是一个利好，因为这个楼面价格没有大幅溢价上涨的情况，那就说明了这个开发商的这个面粉的价格并没有上涨。那我们经常说面粉的价格如果不上涨的话，那面包制作面包的成本就没有上涨，那么就不会分摊到购房者身上，所以相对未来2019年甚至2020年入市的这个新房的项目，从价格上来说，至少从成本上来看，它并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增长，这个对于未来的价格预期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走向。 好的，然后我们也来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九月份以后啊，比如说像这个新房，大概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吗？ 这个新房我觉得这个目前的情况就是首先是在这个新房方面，在这个供应类型方面跟以往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去年9月30号自从朝阳区推出第一个共有产权项目之后，现在这个供应的比例在逐渐的加大，从这个成交的这个区域看呢，顺义、昌平、海淀这些区域都是有很多的这个共有产权房的一个供应，也受到了这个相应的这个人群的一个一个欢迎。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土地供应方面呢，出现了大量的这个限净房的一个项目，这些项目的入市呢，对于房价的一个平抑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看到很多限净房的价格都在4-5万左右，这个是相对来说是低于这个区域平均价格的，这对于购房者来说也是有机会去淘到便宜的房子，这个是很不错的一件事情。 没错。下面咱来说说二手房吧，这个最近还是问二手房的朋友比较多。 对，二手房，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北京的确实虽然这个今年说这个九月份新盘推房量比较大，但是毕竟这个新房的数量是少数嘛，这个很多好地段，尤其五环内、四环内的这个房子，还都是以二手房为主，所以大家对二手房的关注度比较高也正常。我们看到这个数据显示呢，北京的二手房挂牌的话，就是挂牌的这个数量是227321套，这个同比2017年上半年下降了20%。那也就是说，业主对于二手房出售的这个意愿在降低， 很多的房子这个以前挂牌可能现在都不挂牌了。这挂牌均价我们看到是62,243元每平方米，这个相比于2017年呢下降了5%，这个也比较符合目前这个北京的这个二手房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现状，就是这个挂牌量在下降，然后挂牌的这个均价，就是说业主对于自己房子的一个预期实际上也是在主动的一个下调。 嗯， 这个就导致了这个成交量的一个上涨，因为我们看到你这个预价格有一个主动下调之后，成交量相对来说更合，那个成交价格更合理，然后成交意愿就更强烈。我们看到2018年上半年全市网签总量是77,333套，这个成交均价是56,798元每平方米。虽然是照2017年下降了4.5%，但是在市场全面下滑的一个态势下，这个降幅其实并不是很大。 嗯。 也说明了这个二手房的一个热度，尤其是在这个单月网签量上，我们看到这个2至5月份的网签量是连续增长的一个态势，虽然6月份是有一个小幅的回落，但是可以看到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上涨的态势。对于购房者而言呢，其实北京的房价已经跌到这个所谓心理的一个低位了，就是也没有出现这个以前的泡沫和虚高，所以基本上在心理上是可以承受的，就是也大家都认为继续探底的可能性不是那么大了，所以对于成交价格的话，买方与卖方相对来说更容易达成一致，而且现在难能可贵的达到了一个买方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环境下呢，这个溢价的空间比以前变得更大一些，所以说这个卖主会相对来说没有以前那么强势，这也更有利于买方卖方坐下来之后谈，然后 好好聊嘛， 对，好好聊，坐下来谈之后，然后增加这个成交的这个比率，就是说以前可能说看十套房子可能成交一套，现在可能成交3套，成交率在上升。 嗯、 所以说，虽然这个市场的这个之前的一个调控政策导致市场的一个下滑，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成交量并没有说像人们想象中这个下滑那么多，这也是最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这个业主方的这个心理位势的一个变化。 嗯，而且这个违约的好像也少了不少。 对对对，因为现在业主就觉得，哎呀，能卖出去就很不错了，然后涨价违约，不存在以前那种上涨空间、上涨态势下的这种所谓违约的情况。 嗯，所以为什么我们跟大家说啊，就是不论您是买新房还是买二手房，选择一个特别好的这种位置，或者说它有自身本身的一些优势的一些房子是最好的，因为你也能看得到。比如说我们每次说到的都是一个均价嘛，大概。 对。 但是呢，有些房子可能相对来说它的价格并没有说跌得很，就是还是比较维持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就说明这些房它本身是有优势的，就是它的这个本身的价值是在这儿的，所以它的抗跌性还是比较强。 你买的时候价格高的房源高于本区位均价的房源，等到有一天你卖的时候它也会高于本区位的一个均价的，这个是很合理的一个买卖。 对，所以你看有些比较好的房子，你看它的价格其实我觉得是比较的稳定了， 没错， 就是没有说一下子说又开始涨很多或者一下子跌很多，但是有一些相对来说可能比较有缺陷啊，或者它的位置不好，那可能之前只是一个泡沫，那到现在的时候它可能就一下子哎还真的是跌了不少。 对，实际上好房子的价格一直都是比较抗跌的，而且好房子的这个需求量一直也是很大的，也是不愁卖的。 没错没错啊，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整个市场呢回归了一个理性，大家呢觉得说也比较的平稳，那这个时候无论是大家在买房还是在卖房，还是谨慎的考虑啊，然后包括找到一个好的地理位置啊、交通啊、配套啊， 对 对, 对、 非常的重要啊。 嗯、 那我们下面再来说说这个环境吧，因为这个最近许多朋友也在问啊，说这个环境有是不是，比如说那天我们就聊一个话题，就是说我手头有100万，是吧？我就这100万啊，或者100万左右吧，可能有的还不到100万。 嗯， 那如果我反正但是是个闲钱，那你说我要是拿出来做个其他投资吧，我也不知道能投啥。然后如果说买个真真正正的这种房子吧，好像又不太够啊。 对对对。 所以很多人说，哎，像环境，包括像一些旅游地产，因为很多朋友现在还是很喜欢出去嘛，啊，那是不是可以也来聊一聊？ 嗯，其实环京的这个政策应该说是和北京是比较同步的，因为环京嘛，就是还咱们北京，这个环京的政策一直都是跟着北京走，他看北京来动，所以北京现在目前是一个高压的一个调控，那环京也是一个高压的情况。我们具体来看这个廊坊大厂 保定、邯郸这些地区都是加强了这个商品房销售的监管，这个调控应该说是一直都是从严从紧的，这个市场也是比较稳定的。另外呢，这个雄安新区的这个规划也是逐渐随着这个落地的执行，为周边的这个楼市其实带来了一定的需求量的支撑。 嗯、 我前天去了一趟那个高碑店， 嗯， 那个我高碑店那边有几个新的这个项目，有好多咱们北京的这个购房者去买的，因为价格大概单价在10000多一点，10000出头，然后这个面积都是80-90平方米，就还算是比较适合投资吧。像您刚才说的，就是100万左右能拿一套。 嗯， 这个相对来说就是受到了这个市场的一个认可，可以说从这个开盘情况看、 嗯、当然我们可能也不是说这拿去投资什么的啊，因为比如说像这种房子呢，我们资助是非常好的，就是、嗯、你有资助的一些需求我们才能说其他，对吧？就是我们这房子还是要比如说自己出去旅游啊或者是怎样的，它兼顾一些这种属性是可以的啊、嗯、 或者我看他们有人是这样，就是我身边有朋友在那个环境周边吧，就是高铁比较发达的地方，他买一套然后在那个地方居住， 嗯， 然后把自己他已经退休了可能啊， 嗯， 他把市区的房子出租出去， 哎，挺好的、 啊、这样的话再加上退休金，然后这个 过得挺舒服， 对，非常舒服，对，然后这个可能时不时的一两周 回来一趟， 坐高铁就回来了，然后这个跟朋友聚聚啊什么的， 挺好， 也是一种 生活 方式， 对 对对。 好，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以后有时间呢，我们再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明天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关于房产方面的事情。明天见。 媒体曝光了一份 C 罗的体检报告，33岁的他体脂率仅为7%，比足球运动员的平均水平还要低3%，而肌肉含量高达50%，堪比健美运动员。33岁的 C 罗却拥有着23岁的身体，这样的好身体啊，估计是很多朋友都梦寐以求的。 没错，但这样的身体素质可不是天生就有的。据说 C 罗的自律性很强，从不喝碳酸饮料，连洗澡的时候都在做俯卧撑。再看看现在的我，能躺着绝不坐着，能坐着绝不站着，能坐着绝不站着，就连做推拿的时候，按摩师傅都说，小姑娘，你的颈椎硬的就像50岁一样。可见啊，好的生活习惯真的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 那是当然了，不说其他的，您就看看那些坚持吃海参的朋友，到了50岁之后还能跑能跳能唱能笑，爬山旅游社团活动，就算退了休也一样可以享受到精彩的生活。 嗯， 所以呢，建议您啊，从现在开始做一点小小的改变，每周给自己和家人做一顿15块钱的野生海参吃。 是的，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今天直接给您一盒的裸价体验机会。原价1999元一盒的新鲜进口野生海参，现场价惠民普及，凡是打进40071061108，每盒补贴1300块钱，只要699元，这一盒200克，40多头左右，划算到这每头海参啊只要15块钱。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我们还要再送给大家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一杯在手。泡发无忧，每一根啊都是1级品的野生海参， 是 营养丰富，口感 Q 弹。40071061108， 手机尾号是7319的朋友订购两盒海参，说现在20岁的身体熬成40岁的情况已经是不稀奇了， 嗯， 只希望自己呢可以健康一点。 对， 9940的朋友订购了4盒，说40岁的夹心生活只有自己知道，父母已老，孩子尚小，不是我们不努力，是生活太不容易，所以呢就更需要好身体来保护我的小家庭。 新的地中海野生海参都是1级品的，看起来漂亮，吃起来好吃。现在起订购成功，免费送参到家，不满意还可以直接拒收，不收取1分钱的费用。 对， 想想看，600多块钱，也许我们给爸妈他们都不会要的，请朋友吃顿饭呢，可能都不够。但今天699元带回家的是1个季度的海参，呵护身体，拥抱明天，这才是生活的态度。 嗯，没错。 40071061108，40071061108。 嗯，最后一分钟了，打进40071061108，原价1999元一盒的鲜芋仙海参，现在 立减1300，只要699，而且还有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给您。4007106108，4007106。